怒发冲冠。怒发冲冠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愤怒的头发直竖，顶起帽子，比喻极度的愤怒，冠是指帽子。这则成语来源于《史记》的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。故事是这样的：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稀世的碧玉，这块璧是春秋时楚人卞和发现的，所以称为和氏璧。不料这件事被秦昭王知道了，便企图仗势把和氏璧据为己有。于是他假意写给赵王，表示愿用15座城池来换这块璧。赵王怕秦王有诈，不想把和氏璧送去，但又怕他派兵来犯，同大臣们商量了半天也没有结果，再说也找不到一个能够随机应变的使者到秦国去交涉这件事。正在这时，有人向赵王推荐了蔺相如，说他有勇有谋，可以出使。赵王立即召见，并首先问他是否可以同意秦王的要求，用和氏璧交换15座城池。蔺相如说，秦国强，我们赵国弱，这件事不能不答应。秦王得到了和氏璧，却又不肯把15座城池给我们，那又怎么办呢？赵王说。蔺相如接着说，秦王已经许了愿，如果赵国不答应就理亏了，而赵国如果把璧送给秦王，他却不肯交成，那就是秦王无礼。两方面比较一下，宁可答应秦王的要求，让他承担不讲道理的责任。就这样，蔺相如带了和氏璧出使秦国。秦王得知他来后，没有按照正式的礼仪在朝廷上接见他，而是非常傲慢地在一个临时居住的宫室里召见了蔺相如。他接过璧后非常的高兴，看了又看，又递给左右的大臣和姬妾们传看。蔺相如见秦王如此的轻蔑无礼，早已经非常的愤怒，现在又见他只管传看和氏璧，根本没有交付城池的意思，便上前说道，大王，这璧上还有点小的毛病，请让我指给大王看。蔺相如把璧拿到手后，马上退后几步，靠近柱子站住。他极度愤怒，头发直竖，顶起帽子，激昂地说，赵王和大臣们商量后都认为秦国贪得无厌，想用空话骗取和氏璧，因而本不打算把璧送给秦国，听了我的意见，斋戒了5天才派我送来。今天我到这里，大王没有在朝廷上接见我，拿到璧后竟又递给姬妾们传官当面戏弄我，所以我把璧取了回来，大王无要威逼我，我情愿把自己的头和璧一起在柱子上撞个粉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秦王只得道歉，并答应斋戒5天后受璧。但蔺相如预料秦王不会交成，私下让人把璧送归了赵国。秦王得知后无可奈何，只好按照礼仪送蔺相如回国。